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了，朋友们，下面为您介绍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部早晨南部地区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今天早晨南部地区的能见度比较差，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天气转晴之后呢，能见度会转好，有利于交通出行。那么预计未来3天内本市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预报。 路况信息。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路上的情况。目前高速路方面车多的路段有这样一些：京藏高速回龙观收费站到上清桥进京方向，北沙滩桥到上清桥的出京方向，京承高速四上桥到北湖渠桥的进京方向，以及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的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进出京双方向，京开高速三榕桥到大庄桥的进京方向，京港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桥的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行车辆行驶缓慢，请各位司机朋友行驶到这些路段的时候注意选择自己的行车路线。另外，西四环的月各庄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到了科峰桥。目前北二环外环方向全线持续车多，受其影响，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三环到二环之间进城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今儿又是周一了啊，那么又开始新的一周了。天气还不错，希望这样的天气呢能够带给我们好的心情。 哎， 那通常呢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呢都会简单汇总一下这周的天气情况。 嗯， 还是不错的。那么从本周一开始一直到周五呢，咱们北京的天气呢都是晴到多云为主，基本上白天的最高温度呢是10到14度，晚上呢会冷一点。 对，这随着这个这2号还是3号这场雨吧，3号这场雨下了以后，咱们这个气温呢明显的要比之前低多了。 对，有些郊区啊山区啊都已经是飘雪花了啊，北风那个吹了啊、 哎、 所以呢咱们市里面呢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在本周呢也会跌至0度之下。 对， 最低的温度呢在0到3度左右，不过还好。那么本月的7号，本周3吧，应该是 7号是立冬、 已经就要开始供暖了。 湿运行嘛，那屋里面有了暖和气儿，就应该不会感觉那么凉了。 是，那外出的时候呢，要注意添加衣物啊，就是该穿秋裤了。 嗯，不是该穿秋裤了吧？好多人秋裤都已经穿上了吧， 已经穿上了啊。年轻的比较这个身体比较壮的朋友可能还没有， 那叫扛冻是吧？ 哎，对， 好吧， 春捂秋冻，反正冻到这会儿也差不多了。 对，那么说到这个立冬啊，本周三呢将进入立冬这个节气， 嗯， 是不是又要准备吃饺子了呢？ 我什么冬至才吃饺子？ 停 ，stop， 不说这个了，好吧？那么分享了今天的关于天气的话题之后呢，我们开始了今天以及本周的生活服务的内容啊。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需要我们的帮友们为您支招、出主意、想办法，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同时呢，大家如果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受到了帮我们的帮助，也麻烦您。呢啊，动动手给我们发一个反馈的信息，谢谢了。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这些问题啊有一些信息或者了解的话呢，都麻烦您发个微信，或者是线下的时候呢跟我们求助的朋友联系一下啊。 哎， 这位听众，哎，这吃的问题一般都得交给你啊。 我是正看呢、啊、 对， 他说小时候吃的那黏饽饽呀，紫红色的啊，蘸着豆面吃，很想念那个味道啊，就是不知道怎么做的，那位团友知道啊，请告知一下。我呀，想自己做做看啊。黏饽饽，您说的是那个？其实我觉得好像就是一种年糕吧，应该是。 啊、能告诉我它的学名吗？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但是你能够知道这是个什么东东吧？ 哎，就是类似于年糕那样， 蘸着豆面吃，那不是驴打滚吗？ 驴打滚是驴打滚，那个是它单蘸的。不是裹在上边、哦、 不，很多粘的东西上面不都撒一层什么、 哎、 什么粉状的东西、 哎、对对对， 或者是面 豆面啊，就对，这个 紫红色的，那我猜是不是应该是紫米做的，或者是豆沙馅的，要不然还有什么东西的颜色能够呈现出紫红色呢、 我觉得可能也应该是有这个紫米的成分在里边啊，或者有紫薯，因为小时候也吃过，但是没考虑过那个问题。这个还真不了解。 是多小的时候？ 我 什么年代的事、啊？ 十岁之前吧，至少是。但是后来就不怎么吃了。 你得想那个年代有的东西，因为那个年代好像还不太兴吃紫薯这个东西，所以材质当中未必有紫薯成分做的一些 吃食。不知道，反正它确实那个颜色我还有印象啊、有印象，因为小时候也不让多吃，大人说小孩吃多了不行，把牙粘掉了。就不让多吃 啊，其实是没那么多啊。 对， 行吧，哪位对这个紫红色的黏饽饽 啊还得蘸着豆面吃比较有印象，知道怎么做？首先告诉一下我们这什么东西啊？ 对对对，因为我们俩还是太年轻了。 年轻的不要表的。这位听众留电话了啊，15001207528，15001207528。 这位朋友说，我在餐厅开了一个这个叫什么呀， 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 哎这个、普通发票，就是吃完饭以后、开了个发票，什么时候能知道开奖呢？我估计他指的是那个不是现场刮奖的那个，而是后来的二次开奖吧。 如果是带涂层那种应该现场就能开，就只能把那个条条给它刮掉就可以了、 在哪儿能查这个中奖没中奖啊？这我也没查过， 因为你从来没中过，所以 你别说，就是刮奖那个我中过一次，中了好像都中了5块钱还是10块钱、 是新一波的、还是特别早些年间的呀？ 哎，早了，不是现在最新的了、 那会儿好像机会还比较多啊， 哎就是、 后来越往后就越没机会了、 就现场兑啊，50块钱以下的好像就现场兑奖啊、这个50块钱以上好像得拿着上什么开奖的 这对讲的地方， 对地税局去啊。 嗯， 现在这个好像有二次盖奖，是这样。您呢有几个方法啊？您可以登录这个叫做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的官网，他们上面有专门的叫我要查询，你进入到我要查询当中，按照他那个指示啊，一步一步做就可以了。或者呢，在手机上啊，这个通过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的微信公众号，它里面也有一个叫我要查询， 也可以查， 哎，在那里面找就可以了。如果您连这个您说您都懒得办的话呢，您可以拨打12366。哦，帮您查了一下啊，这个12366呢，叫做纳税服务热线。 哦， 那么你根据这个中文的 语音提 示，也可以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好， 我今儿早上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呢，还帮您试了一下啊。 嗯，等 打通了，打通了，但是就是你要根据它的提示，反正有点繁琐。 里边有这个语音提示。 对对对，但是呢，保不齐他也跟你说啊，现在服务正忙，请稍后再拨。 就是接不通啊，接通了以后，反正你就是开发票，请按一；查发票，查中奖，请按二，就那一。 就是这一类的啊，基本上有几个途径，您可以自己查一下，也问问大家有没有更简洁的一些什么查询的方式，或者哪位呢最近啊，这个普通发票一次开奖二次开奖全都大获全胜了啊，也跟我们分享分享这个好事儿啊。 好吧， 嗯，下面的问题呢是收听节目的一个问题啊。 哦， 有位听众说，如果上午十点啊没赶上听你们节目，下午有转播吗？ 我们没有下午的 转播， 转播 哈，咱们节目哈，好像这个哈， 我们下午有一个兄弟栏目相录的那个职场棒棒团 啊，对，我们没有转播。他想问的其实就是有没有重播， 重播， 对对对， 哎、重播，重播。 很遗憾的通知您啊，我们没有重播啊， 在咱们这个频率上是没有重播的，但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网上的这个收听的软件，你像一些 APP 来收听，你比如说什么听听 FM 啊。好像这个像蜻蜓啊，是吧？这一类的，哎，也上面都有咱们的广播频率的这种回放。 对，我们首先推荐的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个手机 APP，收听回放的方式叫做 听 听 FM 啊，听听 FM。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改版了，比之前呢更方便快捷、更好使了啊。 没错。 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下载的话呢，我们呢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已经呢把这个基本上下载的方式和收听的方法呢放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当中。已经放了几天了，大家呢可以按照那个步骤，然后呢下载，然后收听我们的在线或者是重播，往期的回放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没错， 它能保留好多天。 哎，而且你在不但你在北京你可以听，你到了南京你可以听，你上了东京你还可以听。 哦，到南极能听吗？ 这没试过。 好吧。 就是说它通过网络收听嘛，只要有这个互联网你能登录的地方。 对，它不受时间空间的这个具体限制，只要有网络，但是呢建议在 WiFi 下听，因为它这个比较费流量，如果你自个儿的流量的话啊。 广播还好吧。 嗯。哎，说到南极啊，现在南极游也挺热的啊。 南极热了是吧？ 不是南极热了，是 南极 油也挺热了，而这个价格呢也比最早的时候呢便宜了不少，当然不是深入的游啊，就是到那边儿啊。 就冬天的时候去南极旅游，这还是咱们北半球的这个朋友们，他是经常要去可以去的，这个好时间啊。 反正那儿也不分冬夏，是吧？ 应该差不多就是能够到了那个，首先到那个乔治王岛吧，哎，就是边缘地带，然后能够，如果你花的钱够多的话，能够差不多能给你沾沾边儿，反正大概有这意思。深入南极大陆这个东西，恐怕就得是科考队的才能够。 对，一个是不让，一个是真的说有那么个别名额的话， 对对对， 那个费用是很高的。 对对对， 因为现在到南极边上啊，基本上是 十几万吧， 有几万的，就是有稍微便宜的话是几万。 啊、 那么再往里的话呢，都是几十万的。 对对对，二三十万，这是一般的价钱吧。 重点是人不让你去啊。而我们提这事儿，主要是就是万一有听众啊说奔那儿去了、啊， 得提前提早预定。 不是，你试试能听听 FM 不可以？ 要听咱们节目是吧？ 不知道那儿有没有 WiFi 啊？ 哎，如果有的话， 好吧， 用 4G， 反正就是听一两分钟也行啊。 嗯，行，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说，刚刚跟网上 啊 买了一套功夫茶具， 功夫茶的茶具。 哎， 啊、 说那个茶壶盖儿说有点不圆 啊， 说要严的话呢，就是要严丝合缝的话呢，他说你还得找对方向。他就想问一下懂茶具啊、懂茶的朋友，说：“哎呀，这是不是什么不合格产品啊？能不能指教一下啊？” 不是，他说的这个不是圆的，我就 我得想，就是说您买的这茶壶，它这盖应该原本它是不是是圆的？它不够圆 啊，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这个意思。 对，因为好多那个、 哎、有的壶异形的啊，有的异形的壶人就是方的盖哈、啊，或者说就是椭圆的盖，这就不好说了。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那个壶它是手工制造的， 哎，对， 你手工造的话，它不可能像那个机器做的那么圆。如果说这特圆特圆，那个一定不是手工做的。手工做的话，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稍微会有一点啊， 不影响使用吧？ 如果不影响使用的话，这个应该没什么事儿啊。对，它得稍微得转一下方向，找对了那个方向才能盖严。 嗯， 经常会碰见这种问题啊，有一点点的话，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应该是问题不大， 对、 啊、 就是不是差别特别大的话问题不大，如果说这个差的有点多的话、反正就是您 这稀里哗啦漏水、啊、 要不然换，要不然您喝的时候呢，一个是漏水，一个小心那茶壶盖它掉了。 这个可以找那个网上的卖家啊，然后去跟他去交涉啊，让他或者换货或者给您退货。 嗯，关键得看那个就是差的多少啊、反正多少应该都有那么一点点偏差， 是 不可能百分之百啊。 嗯， 有懂茶具的朋友呢，你也给说说啊，那盖儿是、是得溜圆吗？ 研究研究， 还是说有点不太圆也过得去啊？ 当然是合适就好， 哎、嗯， 能够盖着它使用的比较这个便利就好。 就好好些那个，就是咱们家里面不是有配那浴缸吗？浴缸不都有一塞子吗？ 嗯、 有的是那种吸铁石似的，哎，就那个吧。它也不是说你啪往上一搁就严丝合缝，好像你也得转个方向，哎、 哦， 你这么着吧，它就有点有一点点漏水，你那么着吧，哎，就严丝合缝了。 你们家还有那么高级的浴缸？ 那高级吗？ 哦，又都吸铁石了。 不是，它那个塞子是跟那个带吸铁功能的。 我们家就一大木桶。 木桶比那贵，说漏了吧？好，我们说完茶的事儿啊、说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哎，这泡完茶呢，咱泡点花生米。 嗯， 这位朋友要 差点说泡澡去。 要命了，这位朋友说要煮花生米，说之前要不要泡，这个花生米我反正我没怎么泡过，我都是就是包了以后，或者说那个就买那个比较新的花生都带着壳就煮了 啊， 真没，我没泡过啊，就是那种包括那种买回来的那种干的花生米也是直接煮，是泡泡是不是效果更好啊，能不能让那个花生米发的大一点，或者煮的时候能熟的快一点啊、 关键我的疑虑是在这儿啊，虽然我也不煮这玩意儿，但是我在想啊，就是说、您这个煮花生米是带壳煮的那种，还是说剥开了那个仁儿 煮花生米嘛， 那就是没有那个壳、 就是咱就理解是花生米剥了壳的那个、 那个叫煮花生， 花生仁儿啊，对， 那是不是得泡泡，不泡它忒硬啊，费火。 带壳那不更硬。 所以就如果煮那个里面那个芯儿的话、那是不是得先泡泡，那更好吃更进味儿啊、 应该可能可以吧，那咱问问大伙儿吧。我没泡过、 我们猜啊，这是我们、你都直接吃是吧， 我煮上是就直接煮，没怎么泡过、或者说他这个泡可能也不是泡很长时间啊，就泡个半个钟头，一个小时、 就跟那个煮豆粥之前泡点豆 是吧， 那意思差不多、 我煮豆粥我也不泡。 没事，你牙口好， 只能说明我比较懒， 牙口好、你胃口就好。 因为什么，因为现在咱们有那个就那高压电高压锅嘛，是吧，你根本就不用泡，你直接把米和这个豆都扔在里头，出来以后它就全好了。 嗯， 哎，所以这个方法不一样，用的器具不一样，方法也不一样啊。 行吧，那到底要不要泡啊，好吃这口的朋友麻烦您给说一下啊。 好， 就点小酒吃点花生米，冬天挺滋润啊。 哎， 好，下面这事儿更滋润啊。 啊，这位朋友要去云南旅行。 对，靠年底去。 年底 应该就是12月份下旬、是吧， 那不知道那边天气状况怎样，年底那边会不会太冷了、那个那什么，您看您去哪儿啊， 那地方就没有太冷的时候、当然除非您上山上是吧，您上雪山可能不一样。 我那年是大概一月下旬啊，1月20几号春节前后去的、到了大理啊，那是一点都不冷。 对， 哎，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记得也是春节前后去的，然后尤其像版纳那种地方， 那就不用说了， 那就是夏天， 那都是夏天、 一水夏天热、你还晒黑了呢， 热带雨林嘛。 对、 啊、 其他地方就、 但是 也没有那么热，但是呢、也不会绝对不会冷。 昆明 四季如春嘛、 相对来讲昆明冷一些、 对，就是它大部分地区都是四季如春的。 假如你要是赶上阴雨天气， 那可能会冷啊。那年我们回来的时候在昆明赶上下雨啊，昆明市区下小雨，这个长水机场下大雪啊、 哦、 啊，那就冷了。 因为像那样的热带地区，它都是分，它不分冬季春季，它是分干湿两季。 它海拔高啊。 对， 嗯， 干湿两季就是下雨和不下雨的天儿。 对对对。 现在应该不是 雨季，不是特别频繁啊，但是也有啊。你要赶上了，那就赶上了。 行。我们去的时间都比较早啊， 对， 问问大家有没有就是这一两年去过云南的。 谁告诉你我去的比较早 啊？我去的比较早。就是冬天去过啊，大概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尤其是天气的一些状况。 这些玩的地方都没问题啊。 嗯，好吧。好，我们这些七七八八的问题呢，等待大家的回复啊。有听众已经给我们发过来了。哎，就是你们一开始说那个紫了吧唧那个 啊， 那个粘的东西是不是叫做粘高粱面的年糕啊？ 粘、哦、高粱面啊，对，那高粱。 像你吃过似的， 我 吃过吗？ 我肯定是吃过、 哦， 但是我是不记得他拿，我哪知道他拿什么做的呀？我那会儿小啊，是不是？我不跟你说了吗？大人还哄着不让多吃呢。 粘高粱面的年糕是紫红色的，对吗？ 这就说不准了，因为高粱那东西它是反正发紫红色。那你想想他磨出来那面，你吃过高粱米吗？ 没有 啊。对，他就反正有点就是颜色比较深。 它黏吗？ 你没听说黏高粱面啊？它高粱也分黏的和不黏的。 哦，行，这位猜啊、哎、可能是那个东西啊。 嗯， 还有听众说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 就是没猜出来是什么东西啊，因为他也没有说出那个学名来。 嗯嗯， 那行吧，那我们继续问问大家伙儿啊。 是吧， 还有位听众呢顺道手也问了个其他的问题， 说问那个炸着吃的鸽子啊，蘸着蒜汁儿啊，蘸着吃的鸽子怎么做。您往那个通州啊，您到通州那边啊，卖鸽子的多，卖鸽子盒吧， 就是现成的是吧？ 哎，对， 自己回家炸一下。是 不 是？ 不炸好了的啊，一卷一卷的，一袋一袋的买，您买了以后一袋一袋拿回去，您从通州要走到家去，这一袋能吃完了。 我觉得他说的不是这个，他是蘸着蒜汁吃的。你说的那个是那种脆的，也叫鸽子、 哎、对、啊、 但是他说的这应该是皮儿是那个有点脆的，里边是软的， 炸 鸽子， 炸鸽子。 对，然后呢，炸完之后呢、哦、你得蘸着那个蒜汁吃。我觉得他说的应该是这个，大家给评评理啊。 没吃过。 你肯定吃过、 啊、 但是 不 是叫这个名儿就不知道。 对对对，如果不是我说的那种的话，那就是他算个菜。 对，一定不是你说的这个啊。哪位会做啊，麻烦给说一下啊。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这一组的转让信息啊。 好，看看朋友们都有什么物品要转让、嗯、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全新的双人被、 哦、 他说六斤重的话，那是不是指的是棉花的被子呀？ 啊，不是，就整个被子呗。 啊、他反正、 哦、你说里边去的是， 对啊，他没有说是什么材质的啊。 有可能， 对，大家一定要说一下什么材质的、嗯、六斤重沉吗？我没有概念。 那你要俩人盖不沉， 不沉、 啊、一人承受三斤。没那么算的啊，他就是说一般他保暖性比较好一些吧。 啊，还送咖啡杯一个啊、 哎、 对，虽然不搭啊，但是也是白送的啊。 那可不。 电话是1340383。对不起，您电话还少写一个 啊？对， 我这费那么大劲， 13403831121啊？ 对， 还是112啊？哈，不知道哪少了一位啊？ 行吧。 好，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全新的剃须刀啊，下新牌的充电网复式剃须刀，就是你不用换电池啊，你充了电以后就可以用。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电话联系，10块钱的价格转让啊，电话是13651399186。13651399186。 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28的永久自行车，打算180出手啊，还有红色金狮牌的，应该也是自行车啊、 嗯、 是80出手，还有一个20的折叠车。您家怎么那么多自行车？ 三辆车。 对，他在安贞桥附近啊，电话是6441-0928，6441-0928。 好，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全新的玻璃器具一套，有包装，内有6个玻璃杯和1个烟灰缸，转让价格是20元，联系电话15611-0062101，15611-0062101。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一个小太阳的取暖器，基本呢是全新，说就试过一回啊，买的时候呢是99，现在呢打算是60出手，在南三环附近，

是好吃啊，下酒菜，家里油炸很麻烦啊，超市有卖的，物美价廉、嗯、啊，什么什么什么，还有五香花生啊，等等吧，反正就是说他是这个说这个花生好吃啊，那个他可以推荐你买现成的，就是没告诉你怎么煮 啊。当然他说家里油炸很麻烦、油炸可能确实是麻烦，但 是要 煮的话应该是没有那么大油烟、啊、 稍微的这个简单一点，反正你放上那个调料、差不多煮吧煮吧就可以了。 对，重点人家问的是要不要泡啊、嗯、 对，要不要泡， 要不要泡。哎呦，有泡仨钟点的 啊， 有泡一天的， 泡仨小时 啊、 哦、 我们听众反馈的信息嘛，就是他们的个人经验分享 啊 这位听众说，经过浸泡三个小时的花生米捞出来之后呢，再放入锅里面，加入适量的盐、大料、花椒什么的，中火煮15分钟，关火再焖一焖。 哦、 嗯，还有听众呢回复了一条挺重要的信息，就是你煮完花生米之后啊，你别着急把它捞出来， 别马上吃， 哎，就是你泡一天、 就是、 多泡一会儿， 先清水泡三小时， 嗯， 然后煮15分钟，煮完了再泡一天， 就用那个汤把它那个再泡一泡，可以让那个味儿更进入一些嘛、 哎、 啊、 这样的话它就不至于把那花生给煮面了。 哦，但是有人爱吃面的， 是吗？ 我就其实挺喜欢吃那种软一点的。 哦、 嗯、 那你就得多煮。 对，有人好吃那个硬的。 对，你把它彻底的煮熟了、 嗯、 哎，这就面子了、啊。 还有听众分享说先要泡好，说这样的话呢、啊、在煮的时候能够煮透、 哦、 味道呢就会进入到花生米当中，吃起来很香。嗯， 哎，我明白了，就是你要是不泡就直接煮的话，有时候吧你把那花生米煮半天以后能煮抽抽了。是吧，它不像人家那个、 嗯、 就是咱们买的是那个那么饱满、那么圆润、 行。这位分享的就是说，如果你喜欢吃软点的啊，就是好我这样的 啊 这种口味的，你就得泡。 哦， 就像你那种喜欢吃硬的， 它就有点硬。 对，你可以不泡、 啊、 另外呢就是你泡过的那个花生水 啊 你得倒掉，你得换新水去煮、 就是、别拿那泡花生水的煮。 对， 哎， 但是泡豆的水你就可以留着， 是吧？ 接着来煮粥。嗯， 好吧。 哎呀，这就是生活经验、 哎、 啊。 行吧，说不喜欢吃软的花生的朋友，你就不要泡。 对，就是都可以啊，都可以看您的口味了啊。 好吧、 还有就是刚才那紫红色的年糕，到目前还没有听众给我们回复那是一什么东西啊？ 哎、 关键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儿。你要是能够知道它叫什么名儿，回忆起来的话，兴许好办一点啊。 是， 嗯。 说到发票，刮发票中奖啊，这位叫刘掌柜的朋友，您这是跟我算是炫富吗？ 您是真的还是逗我们玩呢、 啊？他可能不是刮发票，他是玩那个刮刮乐。哎，那可能也是一种有点类似于彩票的那种，我觉得啊，他说我中过10万呀、啊，扣掉20%的偶然所得税，我拿到手的是8万啊，这个就相当的幸运了啊。 嗯， 我认识的朋友里最幸运的一位朋友刮中过一辆夏利车啊， 发票吗？还是刮刮乐、 啊、不是发票，也是这类似于刮刮乐这种。那个有一个时期，在这个地坛 啊，地坛西门，就是很多，那大概可能也就是92、93年左右的那个样子，他常年的在那个地坛门口有这种抽奖的，就这个车呢就停在一个高台上，哎，然后我的一个朋友。啊，一个朋友中了一个车，哎呀，那个时候简直就是大家都是得奔走相告，哎，羡慕的不要不要的 啊。 那个时候一辆夏利车也得小10万块钱， 就说明这种还是有，啊、就 是 还是有中奖的几率，但是它是多少分之几？ 哎，那是很低的， 啊、很低的，就是能不能这点幸运到您手里头哈、 哎， 这不好说啊。 这是我认识的朋友里中奖的额度最高的朋友。 但相比较而言呢，发票可能几率就 高 一 点， 因为他的奖金没有那么大， 它金额少， 嗯， 主要是为了鼓励大家呀，你消费完了以后你要发票， 哎，一定要开票啊，这是也算是一个这个在税务上的一个正规嘛， 就是通过你的这个行为呢，你就可以监督这个商户啊，他。就是他的这个营业额里边该交给国家的税款，他不能躲了啊，就是这个意思。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啊，哟，他还真是回复了一下这个印象当中的红年饽饽、 哎， 这是 WAS 回复的、 嗯，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印象中的这个红年饽饽呀，是用红年高粱面做的， 如果是黄色的那黏饽饽呢，是用大黄黏米做的，白色的是江米面的，原料各不相同。现如今啊，这红高粱啊，大黄黏米很少有种了，就是尤其在咱们这边啊，你不知道有没有？这个 他也不确定对不 对、 啊？对， 知道的朋友帮着支个声儿。您要说这个大黄黏米的这个年糕，这个过去咱们这边也有。我有一年去那个山西大同，然后他那个就是路边卖小吃的摊儿，你知道吧？一个大妈。弄一个大钢种锅蒸锅呀，就是蒸着一满屉的那个黄米的年糕，然后旁边呢有一个小火炉，小火炉上呢有一个小砂锅，炖着一小砂锅的那个炖肉，你要是想吃的话，您大妈给我来一碗，人家拿那个大片的铲子唰从里头铲出一大片来，夸放在一小碗里，然后再从旁边那个肉锅里给你夸碗上一小勺肉倒在上面，哎呀妈呀，那个味道太好了。 这事儿我信，你看你说这事儿的时候都不带打磕巴的。 没错， 记得倍儿清楚， 就是多少年了？你想那是1991年，大概是那个时候啊。你看到现在多少年了？20多年了，我记得倍儿清楚。 好， 就可惜后来回来就再回来路边没找着那摊儿，我就吃了一次。 好吧，说到这个。老年助残卡啊，那从上周到现在还有听众在感受或者提不同问题。这位听众呢，他是说刚刚领了北京通的养老助残卡，也提示大家啊，就是你上次被采集信息了之后呢，60到64岁的可以现在去居委会领了，应该是到17号好像是啊。说他乘公交车上车刷卡，下车刷卡，就想问一下帮友们啊，如果我下车忘了刷卡会造成什么后果吗？ 您这我们不知道，反正我们那普通的公交卡就是下次您再上车再刷的时候，那会扣你一个全程。 是 啊，这个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得上同一路车啊，你比如说我坐120啊，我下车忘了刷卡了，我下回我上了43路，他是不是会扣款，还是说等我再坐120的时候一刷咔嚓他扣款，这个我还真没太注意，反正他是这么一个问题。但是这个您不用太着急，就他即便扣一全程也不过就是3块钱， 不是问题是他拿这个卡他是免费的呀， 免费的，下次再刷不上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啊？他不像咱们是要交钱的，人家拿这卡是免费的，上车刷卡下车刷卡。也问问大家啊，有没有这种情况， 对，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因为难免有时候下车的时候一着急没刷卡啊。 好，刚才有听众问到那个炸鸽子的事儿啊，说的就是我说的那种软和的。 怎么说的 啊？他说就是刚才方明说的那种蘸着蒜汁吃的炸鸽子，软和的，说跟饼似的，说那个怎么做？ 跟饼似的。 我印象中啊，就是我老爸给我做的时候呢，他是买的那个现成的鸽子，然后回来炸一下，然后自己拌那个蒜汁儿就是应该有卖的地儿， 就跟卖那个饺子皮儿似的。 对。然后呢，大多数都以为你说的那种炸鸽子就有点像排叉，它是一个片儿，然后你要自己做的话呢， 卷起来， 然后一炸，就有点像排叉那种。 卷起来一切，切成那种小圆卷，然后就一炸。 这种吧是可以买现成的，因为它不怕凉， 对对对， 凉了也能吃。但是这位听众说的这个必须得热着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做好了以后直接吃啊。 就是那就问问吧，帮您问问什么地方有卖这个搁这儿的，然后您买了之后回家一炸。 这个东西我理解的话啊，它里边应该是不卷馅儿的，如果卷了馅儿那不就成春卷了吗？ 也有带馅儿的，但是大多数 是 不带馅儿的， 是不是 绿豆面的？ 是不是有那种抹上那个肉馅儿，就夹在中间这么一卷，也是一卷，卷完了炸。 不是肉馅儿，应该 是 有胡萝卜，反正就是有菜的，就跟素丸子似的那么个东西。对，但是纯粹的应该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绿豆面做的，然后一炸一小方块，然后蘸着蒜汁吃， 好吧， 挺好吃的，真的挺好吃的。 回头上超市打听去。 那个很多小吃，就是那种北京小吃或者那个小吃店，它有， 行吧， 现成的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茶具的事儿啊。那位听众看来还是比较懂的，他说茶壶有很多器型， 对， 不一定都是圆的。比如说那个什么椭圆的呀，或者是那个异形的那个口沿啊。他说一定要配合其相配的茶壶盖，就是您所说的得对准方向才能盖严实，所以您说的这个情况描述的这个状况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就是异形的茶壶盖啊。 这位听众说，茶壶有很多种形状，不是圆的不一定是不合格，说有的茶壶就这么设计的，对准方向就能盖严、哎、就是它的设计理念。 对对，问题就是说，你要是买了一个圆茶壶，结果它那壶口不圆啊、嗯、圆盖它不圆，这个就属于有点这个有问题了 啊行。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手工造的话，它真的不可能达到100%的精密度、哎、 所以 有一点点是没关系的、啊、只要偏差不是太大就行。 所以这师傅的手艺有高有低啊、嗯、要不然人家那位师傅弄出来壶就卖20000一个，我弄出一个就卖200一个、啊、是吧。 这位估计买的没有那么贵，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买的这个地方啊、 哎、对对对， 网上的这个店比较靠谱的话、 是 应该问题也不大。 那您要记住，一分钱一分货、嗯、啊，这个像您比如您买一套紫砂的，哎，一共才花了90块钱。 哎，你怎么今儿老炫富？ 没有啊，我说呀、啊、紫砂的您要90块钱一套，您这个就是吧，这个就有质量问题， 就 可想而知了。哎， 紫色的沙子， 紫色的沙，哎，这有个歌是吧？ 叫哭沙好吗？ 哭沙， 嗯， 也不是吧？ 行吧，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我们这些问题啊。 嗯、 说到去云南旅游的问题呢，这位朋友说，冬天奔云南啊，如果您要上丽江啊，什么雪山啊，香格里拉县呐、啊，相对来说人少一些。啊、 哦， 对，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奔香格里拉，德钦那个大雪可能会把路盖住，造成交通的中断，啊，有一定的危险，所以就是你要提前关注好那个天气和路况。嗯、 夏天上那个玉龙雪山一样也得穿军大衣啊。 是，但是年底冬天去版纳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完全没有问题、 哎。你想云南那地儿多大呀？ 对、 嗯，您去这一趟不可能说一下 是就全玩遍了是吧？ 你选一个相对来说气候更好、更稳定的区域， 哎， 是吧、 我们有一年也是11月底吧，大概到腾冲啊，那个地方温度很适宜啊，非常的舒服啊。这个可以，他那儿也有温泉啊，也有这个火山公园啊什么的，哎，这个都是挺舒服挺好的， 嗯， 一点也不热啊，那也不冷。 好，这位听众分享的是，您可以上网搜一下，在云南啊，一年当中的每一个季节 啊， 都是有它自己的特点的。 哎， 如果您自助游的话呢，强烈建议您淡季去。 是、 啊，现在算淡季是吧？因为淡季的时候呢，没有旅行社和大量的游客跟你抢地儿。你选择的余地就大，包括价位肯定也便宜嘛。 啊、是，但是有好多服务设施他们也撤了， 就看你图什么了、啊。 对， 你不能什么都想占着，是不是？什么都图、 啊、 那不行啊。还有听众说，冬天去云南旅游呢，除了冬季的保暖衣物之外，还要带一些春秋季节穿的衣物。 哎、这薄的羽绒服啊、毛衣啊什么的，这些东西还是可以带的 啊。另外，就如果打算去版纳的话呢，这夏天的衣服也得带着。 哎，短裤啊，这 T 恤啊什么的，这个到那就得那么穿啊。 行。行李箱有点大啊、 哎、 好吧，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很多问题呢都已经得到了我们热情帮友的回复啊。 嗯， 这位朋友想找个人， 找一发小。 是 啊，是北京37中学校的67届的毕业生，叫张小平，小是拂晓的小，平是扶贫的平。说原来家住在车公庄西市委党校宿舍，父亲呢是在党校食堂做管理员或采购员，母亲姓白啊，家里有3个孩子，老大老三是男孩。这位要找的这位朋友，这个张小平是老二，是女孩。后来因为去山西插队失去了联系，现在已经过了50年了。你的发小和亲戚很想见到你，请熟悉他的人或者是他的朋友啊，如果听到我们的节目或者他本人吧，听到节目，那个和这位找人的朋友联系，他的电话是15699873907，15699873907。 好，我们再来看一些反馈的信息啊。上周有听众想买那个平价的布棉鞋、 哦、 因为我们这方面的需求的朋友还挺多的。 小时候我们叫棉窝。 棉窝毛窝啊。 哎、 这个、分享了，他说很多年以前啊，他是在叫3501门是不是买过、 啊、3501门是不是相当的有名 啊但是现在还有吗？ 这应该过去是那个被服厂的这个门店啊。 前提是好多年前有，但是 现 在还有没有？ 还真不太清楚啊，您得这个得找得碰。 蹭啊。 嗯，也问问大家还有没有 啊？ 对，他说原来是在东三环那附近啊。 对对对。 这位听众说，上次在节目当中求购的大蒸锅特好使，谢谢陈先生，谢谢帮帮团， 嗯， 谢谢大家了。 大蒸锅啊。 嗯，这位听众呢，前两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求了一个挂烫机。 对了。 说热心的帮友呢也帮助我们解决了。 嗯， 非常感谢团友们，再说一句谢谢了。 还有前些日子求购蝈蝈的那位朋友啊，现在反馈信息了，说哎呦，有了帮团朋友们的指点，我这蝈蝈啊买着了，就在那沙河大集，我还买了蝈蝈吃的和我吃的东西啊，这一块买了。哎呦，蝈蝈冬天吃什么呀？我真是这个很有专门的那个饲料什么的啊。沙河大集啊，这个卖的东西品种还挺多。他说每年冬天都养几条蝈蝈，听叫声，大约呢可以叫到四月份。 啊， 就这个，就是他得，您得保证他暖和 啊。 嗯，有好多朋友把那个蝈蝈装在一个专门的那个罐里头啊，就揣在袖口里。哎，那蝈蝈 暖着它， 哎，到了暖和的地方拿出来一开盖，那蝈蝈啊， 还有放在胸口里捂着。 哎，对，没错。 这位听众说，团友好，我的闲置的加湿器呢，已经通过帮团转让成功了，人有所需，物尽其用，感谢帮帮团。嗯，他写了一句话，叫该出手时就出手， 该出手时就出手。好吧， 他说我也会帮助需要帮助的听众，祝大家每一天都快乐。行，也谢谢您啊。 好。 这位听众说，粘饽饽呀是用粘高粱米磨成面粉，加上水和成团子，上锅蒸熟。 哎， 放凉之后呢撒上熟的黄豆面，用擀面棍擀成片，再用黄豆面加上红糖卷上卷儿，就能吃了。 嘿，这个制作的方法出来了、啊。 对，这是幸福一生跟我们分享的啊。 嗯、 快乐每天也是说用那个粘的高粱米面， 对， 它那就是紫色的。 你看看，咱们到超市打听打听看有没有卖的啊、 嗯？ 这个或者是成袋的呀，或者散装的，您稍微买一点啊。 哦，行行行、 嗯、 我们再赶紧说一下那个卡的事儿、啊、 对，老年卡的这位朋友刚才说了一下，他说上下车的时候啊、这个不论坐哪次车，上车的时候刷卡机响一下，但是呢都是显示0.00，不影响使用啊。60到64岁的老人坐公交车是免费的，老年卡明年1月1号开始使用啊。 这位听众说，我虽然没有这个老年卡呢还、 嗯、 但是听朋友说过啊，如果下车的时候呢你有几次忘了的话，刷卡你得去银行激活。 哦，就是偶尔一次没事儿。 啊、 哦、要是连续三次啊，有朋友说了，连续三次忘记下车刷卡，就会这项功能就停了，得去相关的机构重新开卡。 啊、哦，那您这应该第一回还好。 哎，第一回还好、哎、 下回别忘、 啊， 它是不是一个累计计算还是怎么着啊？ 对对对对对，就是如果 尽量别忘。 如果是一次的话，那下次咔，它还您别连续三次，是吧、 嗯？ 哎，你这次过去了就过去了。 反正有说三次的，有说五次的啊。这位说的是五次， 哦， 忘了的话就被锁住了。反正总而言之，如果您老是忘，发现被锁住了，只要奔这个北京 农商 银行去解锁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 行吧。 好，谢谢我们这些朋友们的分享啊，我们就不。